面对朋友的老婆，二话不说，光膀子就上，毫无心理障碍。但人民群众都知道，要找对象那是要条件的，客氏就不用说了，皇帝的乳母，宫里的红人，不到四十，妖艳美貌，品行淫荡。而魏朝是王安的下属，任职乾清宫管事太监，还管兵帐局，是太监里的成功人士，可谓门当户对。相对而言呢，魏忠贤就寒碜多了，就一管仓库的，靠山也倒了，要挖墙角，希望是相当渺茫啊。但魏忠贤没有妄自菲薄，因为他有一个魏朝没有的优点，胆儿大。作为曾经的赌徒，魏忠贤胆子是相当大，相当敢赌，表现在客氏身上就是敢花钱呐、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，不但拍客氏马屁，花言巧语，还经常给他送名贵时尚礼物，类似今天送法国化妆品、高级香水，那是相当有杀伤力。这还不算，他隔三差五啊请客氏吃饭，吃饭的档次是60肴一席，费至500金，翻译成白话就是一桌子60个菜要花500两银子。500两银子大约是人民币4万多呀，就一顿饭。没落太监魏忠贤的消费水平大抵如此，人穷不要紧，只要胆子大，这就是魏忠贤公公的人生准则呀。其实这一招到今天呢也还能用，比如你家不富裕就60万，但你要敢拿着60万买个戒指求婚，哎，没准真能蒙个个把人回来。外加魏太监不识字，看上去傻乎乎的，老实的不行啊，实在是宫中女性的伴儿选择。于是啊，在短短的半年内，客氏就把老情人丢到脑后，接受了这位第三者。然而在另外一本史籍中啊，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。几年后呢，有个叫宋启凤的人呐、跟随父亲到了京城，因为他家呀、和宫里的太监关系不错，所以经常进宫转悠。在这里呢，他看到了很多，也听到了很多。几十年后，他把自己当年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，取名叫《拜说》。所谓“拜”，就是野草。宋启凤先生的意思是，他的这本书是野路子，你看了爱信不信，就当图个乐，他不在乎。但就史料价值而言，这本书是相当靠谱，因为宋启凤不是东林党，不是阉党，不存在立场问题，加上他在宫里头啊混的时间长，许多事儿亲身经历，没有必要胡说八道。这位公正的宋先生呢，在他的野草书里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：未随府余，事未尽，又携房中数以媚得客欢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通俗点说，就是魏忠贤虽然割了，但没割干净。后半句呢，儿童不宜啊，我就不说了。按此说法呀，有这个优势，魏忠贤要抢魏朝的老婆，那简直是一定的。能说话，敢花钱，加上还有太监所不及的特长，魏忠贤顺利地打败了魏朝，成为了客氏的新对手。说穿了，对手就是谈恋爱，谈恋爱是讲规则的，你情我愿，谈崩了，女朋友没了，回头再找就是了。但魏朝比较惨，他找不到第二个女朋友，因为魏忠贤是个无赖，无赖从来不讲规则，他不但要抢魏朝的女朋友，还要他的命。天启元年，在客氏的配合下，魏朝被免职发配，并在发配的路上被暗杀。魏忠贤之所以能够除掉魏朝，是因为王安。作为三朝元老太监，王安已经走到了人生的顶点，现在的皇帝乃至于皇帝的爹都是他扶上去的， 加上东林党都是他的好兄弟，那真是天下无敌，比东方不败猛了去了。可是王安也有个致命弱点，喜欢高帽子。高帽子就是拍马屁，所谓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真可谓是至理名言呐。无论这人多聪明多精明，只要着得准拍得狠，都不堪一击。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呢，我们就知道马屁是有声音的，但魏忠贤的马屁打破了这个俗套，拍到马屁的最高境界，无声之屁。每次见王安，魏忠贤从不主动吹捧，也不说话，只是磕头。王安不叫他，他就不去；王安不问他，他就不说话；王安跟他说话，他不多说，态度谦恭，点到即止。他不来虚的，尽搞实在的。每逢过节送东西啊，还是猛送，礼物是一车车往家里拉呀。于是当魏朝和魏忠贤发生争斗的时候，王安全力支持了魏忠贤，赶走了魏朝。但他并不知道，魏忠贤的目标并不是魏朝，而是他自己。此时的魏忠贤已经站在了门槛上，只要再走一步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但是王安就站在他的面前，必须铲除此人才能继续前进。跟之前对付魏朝一样，魏忠贤毫无思想障碍。朋友是可以出卖的，上级自然可以出卖。作为一个无赖、混混、人渣，无时无刻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本性。可是怎么办呢？王安不是魏朝啊，这人不但地位高、资格老、跟皇帝关系好、路子也猛，东林党的杨连、左光斗都经常去他家串门。凭魏忠贤的实力要除掉他似乎绝无可能，但是他办到了，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。天启元年呢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寿因为犯了事儿被罢免了。在当时呢，卢寿虽然地位高，这个势力却不大，所以啊，这事儿并不起眼。王安正是栽在了这件并不起眼的事情上。前边讲过呀，在太监里面呢，最牛的是司礼太监，包括掌印太监一人，秉笔太监若干人。作为司礼监的最高领导，按照惯例呢，如职位空缺，应该由秉笔太监接任。在当时而言，就是王安接任。必须说明呢，虽然王安始终是太监的实际领导，但他并不是掌印太监，具体原因无人知晓。可能是这位仁兄知道枪打出头鸟，所以死不出头，想找人去顶缸。但这次不同了，卢寿出了事儿，最有资历的就剩他了，只能自己干了。可是魏忠贤不想让他干，因为这个位置太过重要，要让王安坐上去，自己要出头只能等下一辈子了。但事实如此，生米做成了熟饭，魏忠贤呢无计可施。王安也是这么想的，他打点好一切并接受了这个任命，按照以往的惯例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上书，主要意思无非是我无才无能干不了，希望皇帝另找贤能之类的话。接受任务后再写这些似乎比较虚伪，但这也是没办法，在我们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地方，成功是不能得意的，得意是不能让人看见的。几天之后，他得到了皇帝的回复，上面写道同意换人。王安自幼入宫啊，从倒马桶干起，熬到了司礼监，一向是现实主义者，从不相信什么神话，但这次他亲眼看见了神话。写这封奏书无非是跟皇帝客气客气，皇帝也客气客气，然后该干嘛干嘛。 突然来了这么一杠子，实在出人意料。但更出人意料的是，没过多久他就被勒令退休，彻底赶出了朝廷。而那个他亲手捧起的朱由校竟然毫无反应。魏忠贤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在苦思冥想后，他终于找到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。你要走我批准，实在是再自然不过。但这个创意的先决条件是皇帝必须批准，这是有难度的。因为皇帝大人虽说喜欢当木匠，也没啥文化，但要他下手坑捧过他的王公公，实在需要一个理由。魏忠贤呢，帮他找到了这个理由，客氏。乳母、保姆，外加还可能有一腿啊！凭如此关系，要他去办掉王公公，应该够了。王安失去了官职，就此退出政治舞台，凄惨离去啊！此时他才明白，几十年的宦海沉浮、尔虞我诈的权谋，扶植过两位皇帝的功勋，都抵不上一个保姆。心灰意冷的他，打算回家养老，却未能如愿。因为一个人下定决心要斩草除根，这人就是魏忠贤。以前曾有人问我，在整死岳飞的那几个人里谁最坏，我不加思索的回答，当然是秦桧。于是此人脸上带着欠揍的表情，微笑的对我说：“不对，是秦桧他老婆。”我想了一下，对他说：“你是对的。”我想起了当年读过的那段记载，秦桧想杀岳飞，却拿不定主意，干不干？于是他的老婆李清照的表亲王氏告诉他：“一定要干，必须要干。”不干不行，于是他干了。魏忠贤的情况大致如此，这位仁兄虽不认朋友，倒还认领导，想来想去，对老婆客氏说：“算了吧。”然后客氏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：一公使对外传递消息，说李选是挟持太子的是王安，东林党来抢人把太子拉走的是王安，和东林党串通逼李选侍迁出乾清宫的还是王安，此人非杀不可。说这句话的时候啊，客氏的表情十分严肃，态度十分认真。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呐，你信不信？魏忠贤听从了老婆的指示，他决定干掉王安。这事儿很难办，皇帝大人比魏忠贤厚道，他固然不用王安，却也绝不会下旨杀他。但在魏忠贤那里就不难办了，因为接替王安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是他的心腹王体乾，而他自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，大权在握，想怎么折腾都行，反正皇帝大人每天都做木匠，也不大管。很快王安就在做苦工的时候发生了意外，夜里突然就死掉了，后来报了个自然死亡，也就结了。至此魏忠贤通过不懈的无耻和卑劣，终于掌握了东厂的控制权，成为了最大的特务。皇帝的往来公文都要经过他的审阅才能通过，最少也是一言八鼎。然而每次有公文送到时，他都不看，因为他不认字儿。在文盲这一点上，魏忠贤是认账且诚实的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耽误国家大事，总是把公文带回家给他的狗头军士们研究，有用的用，没用的擦屁股垫桌角，做到物尽其用。入宫30多年后，魏忠贤终于走上了人生的高峰，但还不是顶峰。战胜了魏朝，除掉了王安，搞定了皇帝，但这还不够，要想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，必须面对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，东林党。 成为东厂提督太监后不久啊，魏忠贤经过仔细思考、精心准备，对东林党发起攻击。具体行动有派人联系东林党的要人，包括刘一景、周家模、杨连等人，表示自己刚上来，很多事情啊还望多多关照，并多次附送礼物。此外呢，他还在公开场合赞扬东林党的某些干将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更让人感动的是，他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说，东林党的赵南星是国家难得的人才，工作努力认真，值得信赖，还曾派自己的亲信上门拜访，表达敬意。除去遭遇车祸失忆、意外中风等不可抗力因素，魏忠贤突然变好的可能性大致是零，所以结论是这些举动都是伪装，在假象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，魏忠贤想跟东林党做朋友。有必要再声明一次，这句话我没有说错。所谓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能凑合就凑合，能糊弄就糊弄。向上追溯，真正执着到底、绝不罢休的，估计只有山顶洞人了。这个魏忠贤呢，并不例外。他虽然不识字，却很识相。他非常清楚，东林党这帮人不但手握重权，且都是读书人。其实手握重权并不可怕，书呆子才可怕。自古以来呢，这个读书人大致分为两种，一种叫文人，另一种叫书生。文人是文人相轻，具体特点呢为比较无耻，外加自卑。你好，他偏说坏；你行，他偏说不行。胆子还小啊，平时呢骂骂咧咧，遇上东征阁的又把头缩回去了。实在是相当之扯淡的。而书生主要特点是什么呢？是书生义气，表现为二杆子加一根筋呐、好就是好啊，不好就是不好，死认理儿。平时呢不惹事儿，事儿来的不怕死，关键时刻敢于玩命。文弱书生变成钢铁战士，不用找电话亭，不用换衣服，眨眼就行啊。那么当年的读书人呢还算比较靠谱，所以在这个东林党里啊，这两种人都有，后者呢占绝大多数。形象代言人呢就是杨连，咬住就不撒手，相当头疼啊。这种死脑筋呢，敢于乱来的人，对于见机行事、欺软怕硬的无赖魏忠贤而言，实在是天然的可行。所以魏忠贤死气白赖的要巴结东林党，他实在是不想得罪这帮人。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，混碗饭吃嘛。我又不想当皇帝，最多也就是个成功太监。你们之前跟王安合作愉快，现在我来了，不过是换个人，有啥不同的？对于魏忠贤的善意表示，东林党的反应是这样的：上门的礼物全部退回去，上门拜访的赶走，最不给面子的是赵南星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

所以啊，他多次拜见，还人前人后逢人便夸赵老乡如何如何好。但是赵老乡非但不领情，拒不见面。有一次呢，还当着很多人的面，针对魏老乡的举动说了这样一句话：一个努力为善。联系前后关系，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各自干好各自的事就行了，别动歪心眼儿，没事儿啊少烦我。魏忠贤就不明白了，王安你们都能合作，为什么不肯跟我合作呢？其实啊，东林党之所以不肯和魏忠贤合作，不是因为魏忠贤是文盲，不是因为他是无赖，只是因为他不是王安。没有办法呀，这个书生啊都是认死理的。虽然从本质和生理结构上讲，王安和魏忠贤实在没啥区别，都是太监，都是司礼监，都管公文，但东林党一向是做生不如做熟，对人不对事儿。像魏忠贤这种无赖出身、行为卑劣的社会垃圾，他们是极其鄙视的。应该说呀，这种思想是值得尊重、值得敬佩的，却是绝对错误的。因为他们并不知道，政治的最高技巧不是你死我活，而是妥协。魏忠贤愤怒，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，不仅是因为东林党拒绝合作，更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被鄙视了。这个世上的人分很多类，魏忠贤呢属于江湖类，这种人从小混社会，狐朋狗友一大串，老婆可以不要，女儿可以不要，只有面子是不能不要的。东林党的蔑视给他那污浊不堪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，他痛定思痛，幡然悔悟，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：既然不给脸，那就撕破脸吧。但魏公公很快就发现，要想撕破脸一点也不容易，因为他是文盲。解决魏朝，王安只要手够狠、心够黑就行了。但东林党不同，这些人呢都是知识分子，至少也是个进士，擅长朝廷斗争啊，这恰好是魏公公的弱项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在朝廷里干仗，动刀动枪是不行的，一般都是骂人打比仗，技术含量相当之高啊，多用典故成语，保证把你祖宗骂绝也没个脏字。对于字都不认识的魏公公而言，要他干这活儿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呢。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斗争，不至于被人骂死还哈哈大笑，魏公公呢决定找几个帮手，俗称走狗。最早加入也最重要的两个走狗分别是顾秉谦与魏广辉。顾秉谦万历23年进士，坏人，此人翰林出身，学识过人，无耻也过人，无耻到魏忠贤没找他，他就自己上门去了。当时他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啊，都71岁了，按说干几年就该退休，但这孙子偏偏人老心不老，想更进一步，大臣又瞧不上他，索性投了太监。改变门庭倒也无所谓啊，这人最无耻的地方在于他干过这样一件事儿。有一次啊，为了升官，顾秉谦先生不顾自己70高龄，带着儿子登门拜访魏忠贤，说了这样一段话：我希望认你做父亲啊，但呢又怕你觉得我年纪大不愿意，索性啊 让我的儿子给你做孙子吧。顾秉谦嘉靖29年生，魏忠贤隆庆2年出生，顾秉谦比魏忠贤大18岁。哎，无耻啊，怎么说呢，简直让我无语。魏广辉万历32年进士，可好可坏的人。魏广辉的父亲叫魏润珍，魏润珍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做赵南星。万历年间呢，魏润珍曾当过侍郎，他和赵南星的关系呢很好，两人曾有八拜之交，用今天的话说是拜过把子的把兄弟。魏广辉的仕途比较顺利，考中翰林，然后呢步步高升，天启年间呢就当上了礼部侍郎。按说这个速度不算慢，可魏先生是个十分有上进心的人，为了实现跨越性发展呢，他找到了魏忠贤。魏公公自然求之不得呀，仅过2年就给他提级别，从副部长升到部长，并让他进入内阁，当上了大学士。值得表扬的是，魏广辉同志有了新朋友，也不忘老朋友。上任之后，第一件事儿就去拜会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赵南星，但赵南星没有见他，让他滚蛋的同时，还送了他4个字：“健全无子。”魏广辉之父魏润珍，字健全。这是一句相当狠毒的话。你说我爹没有儿子，那我算啥？魏广辉十分气愤，气愤归气愤，他还是第二次上门要求见赵南星。赵南星还是没见他。接下来呀，魏广辉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，他又去了。魏先生不愧为名门之后啊，涵养很好啊。当年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卖命也是3次，魏广辉不要赵大人卖命，吃顿饭聊聊天就好，但赵南星还是拒而不见。面对着紧闭的大门，魏广辉怒不可遏，立誓与赵南星势不两立。魏广辉之所以愤怒，见不见面倒是其次，关键在于赵南星坏了规矩。当时的赵南星啊是吏部尚书、人事部部长，魏广辉却是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。虽说两个人都是部长，但魏广辉呢是内阁成员，相当于副总理，按规矩赵部长还得叫他领导。但魏大学士不计较，亲自登门，还3次您都不见，实在有点太不像话了。就这样，这个可好可坏的人呢，在赵南星的无私帮助下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坏人。除了这两人外，魏忠贤的党羽还很多，如冯权、施凤来、崔成秀、徐显纯等等，后人统称为五虎、五彪、石狗、石海尔，光这四把人加起来呀、就已有30个。这还是小儿科呢，魏公公的手下还有20孩儿、40猴孙啊、500义孙。作为一个太监，如此多子多孙，实在是有福气啊。我曾打算帮这帮太监子孙亮亮相，搞个简历，起码列个名，但看到500义孙之类的字眼时啊，顿时就失去了勇气。其实东林党在拉山头搞团结等方面呢也很有水平，可和魏公公比起来那就差得多了。因为东林党的入伙标准较高，且渠道有限，要么是同乡啊、同事，要么是做主。做主就是师生关系，除个别有特长者外，你像汪文言啊，那就除外了。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你必须得进士或者翰林出身，还要身家清白，没有案底，就是没有贪污受贿。而魏公公就开放的多了，他本来就是无赖啊、文盲啊，还兼职人贩子啊。你看他把他女儿都卖掉了，要找个比他素质还低的人呢、那是比较难的。所以他收人的时候非常注意团结，所谓英雄莫问出处，富贵不思来由，阿猫阿狗无所谓，能干活就行， 那么他手下这帮人呢也是相当知趣，纷纷用虎、彪、狗、猴自居，甭管是和禽兽，反正不是人类。这帮妖魔鬼怪构成啊很复杂，有太监，有特务，有六部官员、地方官、武将，涉及各个阶层、各个行业，那真是百花齐放。虽然他们来自不同领域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、纯度极高的人渣。比如前面提到那四位仁兄，既很有代表性。崔成秀原本是一贪污犯，收了人家的钱，被检举丢了官，才投奔魏公公。施凤来混迹朝廷十余年，毫无工作能力，唯一的长处呢就是替人写碑文。徐显纯武进士出身，锦衣卫首领，残忍至极啊，喜欢刑讯逼供，并有独特习惯，杀死犯人后将其喉骨挑出作为凭证或作纪念。但相对而言呢，以上三位还不够分，要论王八蛋程度，还是冯全先生技高一筹啊。这位仁兄啊，全靠贪污起家，并主动承担陷害杨莲、左光斗等人的任务，唯恐坏事干得不够多。更让人称奇的是，后来这人还主动投降了清朝，成为了不知名的汉奸。短短一生之中，竟能集贪官、阉党、汉奸于一体，如此无廉耻，如此无人格，说他是禽兽啊，那真是侮辱了禽兽啊。综上所述呢，魏忠贤手下这帮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着这样一个特点：什么都干，就是不干好事；什么都要，就是不要脸。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是三党成员，是彻底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躯体，加入阉党这个温馨的集体，成为毫无廉耻的禽兽之前，他们曾经也是人。多年以前呢，当他们刚踏入朝廷的时候，都曾品行端正，满怀理想，立志以身报国，匡扶天下，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，谨言慎行，并最终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伟人。但他们终究倒下了，在残酷的斗争、仕途的磨砺、党争的失败面前，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勇气和尊严，并最终屈服于触手可及的钱财、权位和利益。魏忠贤明白，坚持理想的东林党是绝不可能跟他合作的，要想继续好吃好喝混下去，就必须解决这些人。现在他准备摊牌了，但想挑事儿啊，总得有个由头。东林党这帮人都是道德先生，也不怎么收黑钱，想找茬整顿他们是相当难度的。考虑再三之后，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——汪文言。作为东林党的智囊啊，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，左推右挡，来回忽悠，拥立了皇帝，搞垮了三党，人送外号天下第一布衣。但在魏忠贤看来，这位布衣有个弱点，他没有功名，不能做官，只能算是地下党。对这个人下手，既不会太显眼，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，实在是一举两得。所以在王安死后，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邵福忠弹劾汪文言。要整汪文言是比较容易，这人本就是个老油条，除东林党外跟三党也很熟。后来呢，三党垮了，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，经常来回倒腾事儿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底子实在太干净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，靠山没了，自然好收拾。事实恰如所料啊，汪文言一弹就倒了，监生的头衔没了，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。汪文言相当听话，也不闹，乖乖的走人了。可他还没走多远，京城里又来了人，从半道把他请回去坐牢。 赶走汪文言是不够的，魏忠贤希望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，于是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掉下，把他直接弹进牢房。魏忠贤终于满意了，行动进行极其顺利，汪文言已成为阶下囚，一切都已准备妥当。下面下面没有了，因为不久之后汪文言就出狱了。此时的魏忠贤是东厂提督太监，掌控司礼监，党羽遍布天下，而汪先生是个没有功名没有身份失去靠山的犯人，并且魏公公很不喜欢汪文言，很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。这看上去似乎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，毕竟连汪文言的后台王安都死在了魏忠贤的手里，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不可能出狱。然而他就是出狱了，他到底怎么出狱的我不知道，反正是出来了，成功自救。魏公公也毫无反应，王安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他办到了，而且这位仁兄出狱之后名声更大，赵南星、左光斗、杨莲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，上门的人络绎不绝啊。用以往革命电影里的一句话，就是坐牢还坐出好来了。更出人意料的是，不久之后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他，并任命他为内阁中书。所谓内阁中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，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。汪文言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，竟然捞到这个位置，实在耸人听闻。而对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，竟然沉默是金，什么话都不说。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。于是魏忠贤呢停止了行动，他知道啊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继续等。此后的三年里悄无声息之中，他不断排挤东林党，安插自己的亲信，投靠他的人呢也越来越多，他的党羽啊越来越庞大，实力越来越强啊。但他依然在沉默中等待，因为他已看清了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实际上非常脆弱。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，迁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，甚至首辅叶向高也只是个软弱的盟友，真正强大的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、地位卑微却机智过人、狡猾到底的汪文言。要解决东林党必须除掉这个人，没有任何捷径，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。魏忠贤呢不喜欢冒险，所以他选择等待。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，包括魏忠贤在内。天启四年呢，吏科给事中阮大铖上书弹劾汪文言、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，哎，这热闹开始了，阉党纷纷加入，趁机攻击东林党。左光斗也不甘示弱，参与论战，这朝廷上下口水滔滔。汪文言被免职，连首辅叶向高也申请辞职啊，乱得不可开交。但讽刺的是，对于这件事儿，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。这事儿之所以闹起来，无非是因为吏科都给事中退了，位置空出来，阮大铖呢想要进步，就开始四处活动拉关系。偏偏东林党不吃这套，人事部长赵南星听说这事儿后，索性直接让他滚出朝廷，连给事中都不给干。阮大铖知道后十分愤怒，决定告左光斗的黑状。这是句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的话，赵南星让他滚，关左光斗何事啊？原因在于左光斗是阮大铖的老乡，当年阮大铖进京就是左光斗抬举的，所以现在他升不了官，就要找左光斗的麻烦。看起来这个说法依然比较乱，不过跟因为生在荆楚之地所以就叫萌萌之类的逻辑相比啊，这种想法还算正常吧。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